台湾在中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五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短时间内将登陆广东西部沿岸，逐渐远离香港同减弱，对本港将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将于未来几个钟之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查帕卡仍然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六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59点，跌230点，成交金额1,39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1点，升1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2.5元，跌7元；盈富基金27.76元，跌2.4元；美团275.2元，跌1元；阿里巴巴202.8元，升2元；吉利汽车22.9元，跌8元。小米集团27.6元，跌5元；港交所521元，跌1元；中国恒大7.37元，跌8.4元；中海油7.84元，跌0.4元；融创中国22.45元，跌0.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2，英镑10.617，瑞士法郎8.466，澳元5.695，加元6.095，新西兰元5.371，欧元9.166，每百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8点，跌264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8美元，卖出1,81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接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湾仔会展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现在会议道出去港湾道还是多车的，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跟住华兰路至到芬尼街呢一段咧，系行车缓慢。野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开始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嗰段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因为水浸，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嘅慢线系受阻噶，一大慢车。另外，由于天气唔好啦，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同埋由蒲台岛开去香港仔同赤柱嘅渡轮啦，亦都系暂停服务噶。最后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0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 正，我是 徐家乐， 我是江卓。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 唯有 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世，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六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陸宇光。 星期二的下午五点十一分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陆宇光你好啊。 你好啊，陈燕平，大家听众各位大家好啊。 现在讲讲现在的天气状况先。现在的温度就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的。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的。请留意今日香港的天气都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的。亦都是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是会减少的。不过留意一下就是海面的情况，因为根据天文台的预测就是海是有涌浪的，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了。如果你是想从事水上活动的话，就真的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陆宇光，不如我们讲讲有关于各界对于施政报告的一些期望。因为行政长官就着他十月所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展开咨询。除了是会见各界之外，亦都一如既往有不少的界别会是主动提出一些建议书的。其中就是教育界方面，香港中学校长会就去信行政长官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就是用八个字去到总结，就叫保才、纳才、育才、专才。咁当然入面嘅内容就有好多啦。咁不过呢，喺保才嗰方面呢，似乎就涉及到即係教师团队嘅人手嘅稳定性，亦都涉及到呢学校点样规划嘅问题。陆宇光。 係呀，因为呢中学校长会喺呢份嘅建议书入面呢都讲到话，都收到唔少嘅校长嘅讯息啦，就话而家唔少嘅学校呢都面对住严重嘅教师人才流失嘅问题。咁特别係一啲富经验啦，同埋係具能力的一些中层管理人才，一些科目好像家政这样，就可能因为是没有办法填补流失的一些专科老师而要停止开办。所以中学校长会都有些建议的，就希望政府可以做一次全港的师资调查，看看现在学校的一些教师资历、教职员的变动和离职的原因，同埋及早是应对着这个教师团队的流失的问题，去到调整师资的训练和类别和名额。Okay。 另外呢，其實我哋針對住呢度呢都仲有兩點嘅。一個呢就係講到香港人移民嘅問題啦，亦都係希望政府呢能夠認真地去聆聽香港人嘅心聲，了解呢港人移民嘅原因，制定合適嘅政策呢以挽回港人信心。咁同埋都話呢，年青嘅學生呢係香港未來嘅重要人才，大量學生移居海外或者去海外升學呢，對於香港嘅未來影響呢係難以估計，亦都希望呢政府對症下藥，等啲學生咧願意留翻喺香港嘅教育體系入邊咧，繼續學習同埋成長嘅。咁啊，嗱，即係佢哋有三點咁樣嘅睇法啦。如果咧，我哋淨係以嗰個教師嘅人手流失咧呢一個嘅層面咧去到睇，盧宇光，如果我哋睇翻咧，大概應該係五月嘅時候啦。咁啊，其中一個嘅教師工會啦，就係教協啊，佢哋咧做咗一個嘅調查。咁佢哋嗰个调查咧，就系用网上问卷方式咧，喺四月尾去到五月初咧就进行嘅，访问咗咧接近1200个嘅中小学同埋幼稚园教师同埋校长。咁而根据佢哋呢个调查结果咧，就话有成19.2%嘅教师咧都系计划辞职或者提早退休。 另外咧，亦都有21%嘅受訪者就話咧係傾向離開啦，不過未有具體計劃啊。咁而咧就係有意離開嘅人之中咧，有11.3%咧就話最遲今個學年結束嘅時候咧就會走噶啦。另外咧亦都有7.2%嘅人咧就預計未來嗰兩個學年咧會離職。咁至於佢哋點解要走呢，咁都訪問咗佢哋點解要走嘅。咁71%嘅人話走嘅人之中咧，有71%咧就話離開嘅主要原因咧係政治壓力咧係增加咗。而另外55%咧就係話咧不滿香港嘅社會狀態，38%咧就係不滿香港嘅教育政策咁話。 咁當然即係教育局咧，佢哋當時咧都有一個回應嘅。咁佢就話咧係每一學年嘅教師嘅流失人數咧都有一定嘅浮动，系属于常见嘅现象。咁亦都话咧，即系有啲组织咧喺网上做问卷调查咧，佢嘅样本咧同业界人士咧相差甚远，未有列明咧调查取样嘅方式、回应率以及系核实身份机制等。咁所以咧，当时咧教育局嘅回应就话未能够评论调查嘅代表性同埋可信程度。嗱，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咗即系五月嘅时候啦，教协嘅一个嘅调查啦。咁我相信咧，心机旁边亦都有不少嘅听众朋友咧，你系嚟自教师嘅团队啦，或者系同教育界相关嘅，其实你观察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咧？因为较早之前亦都有一啲不同嘅报道咧，有提及到，譬如系学生嘅退学嘅情况，似乎咧比起往时比较多啦。咁亦都讲到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教师咧离职嘅情况咧，似乎系比往时嚟讲咧系较为显著嘅，特别喺某一啲嘅学校。咁不过当然啦，如果睇翻数据咧，似乎呢几年咧，嗰、那个公营中小学一啲嘅教师嘅离职咧，即系佢唔系因退休而离职咧，嗰、那个流失率咧就系相约大概都系3.1%左右。你嘅观察系点咧？不如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啊。至于点样去挽留教师嘅团队，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讲噶噃。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20日朝早10点， 如果你真的要我向这些已经移民或者移紧民或者打算移民的香港市民讲说话，我就会告诉他们香港的前景是非常之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近日有大批港人移居英国的情况，他说移民是个人意愿，又说对香港有归属感又愿意在这里打拼的人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经过了中央的两大举措，即是订立了香港国安法，令到香港有了国家安全的保障，经过了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令到香港的政治安全都有保障，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之下，特别在14-5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里面是有无限的机遇，所以前景是非常之好。 下午3点，考评局公布今届中学文凭试有42%日校考生考获3322基本升读大学门槛，比例同上一届相若，又说今年是极具挑战的一年，对考生而言是一场坚持和自律的考验。 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 有个别的考生最好要去检疫中心那里考试，我们对这些考生依然能够一直地面对，展现了他们的坚毅的精神和自律的精神，我们是非常之感到骄傲的。 本港今日新增7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美国、孟加拉、日本、法国以及伊朗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陆宇光，不如我哋即刻就请嚟啦，中学校长会嘅荣誉总干事啊，黄慧如啊，同我哋讲讲咧，佢哋寻日嗰个施政报告建议啊，好唔好？咁啊，黄慧如校长你好， 系你好 啊， 你好，系嗱，首先咧就系、是、你嗰个嘅你哋嗰个建议咧就系保才、纳才、育才、专才四点啦。咁不如我哋集中咧喺其中两点度讲啊，因为都比较详细嘅。喺保才嗰度咧，嗱，其实我就睇到咧，你哋嗰个文件咧，你话系面对教师严重嘅一个教师人才流失嘅问题啦。咁但系你哋其实有冇一啲嘅数据咧，可以说明到嗰个流失状况系点样？因为如果根据翻较早之前啦，四月嘅时候啦，政府咧曾经向立法会嘅财委会咧交代一啲嘅资料咧，咁当时咧佢就指出咧喺2021学年啊，公营中小学非退休离职教师嘅人数咧都系大概系3.1%，就系同往年相若嘅，可唔可以讲讲你哋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观察咧？ 我首先要讲嘅就系、是。我哋個會咧就係冇嗰個能力過去去做一個好正式嘅詳細嘅調查嘅。咁、但係喺舊年11月咧，我哋都向我哋個會員咧係發個問卷，係主要咧就睇睇即係教師同埋學生嘅流失嘅情況係點。咁喺舊年11月我哋統計咗之後咧，嗰、那個回收咧就對我嚟講咧就麻麻地，因為咧我哋有差唔多380位會員咧。我哋只係收翻係98%到嘅問卷，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就嗰個有效度咧係咪咁咩咧？咁話我哋係只係問舊年嘅3个月，咁所以我哋就冇向外咧發表呢啲數字嘅，亦都只係向我哋嘅會員交代咗。咁我哋都唔覺得咧呢啲數字咧係好有效，咁我哋所以打算咧喺遲啲嘅時候咧會再做另外一個。咁但係當然就係以我啲會員或者校長，佢哋方唔方便去公布呢啲嘅數字咧，或者話俾我哋聽咧，咁我哋都希望係踴躍啦。但係會唔會做得到係好踴躍咧？我坦白講，我唔知道個情況點。但我相信喺教育局嚟講咧，佢哋官方咧一定有一個數字嘅。咁琴日我哋嗰份公信出咗之後咧。教育局都好似有一個公開回應咧，就話佢覺得係公務員咧係同公務員嘅數字咧差唔多，咁但係佢又冇講到咧公務員今年先嘅情況點，咁我唔知道係實際嘅情況點啦。不過最主要就我哋想講就係、是、我哋校長界咧，我哋走埋睇大家交流啊傾偈嘅時候咧，就校長話俾我哋聽。佢哋今年自己嘅老師嘅流失咧，係比舊年係咁緊要咗嘅，緊要咗。咁至於呢啲老師嘅流失，係因為退休啊，亦或係移民咧，亦或係轉行咧？我哋暫時冇咁嘅數字，不過我知道咧嗰、那個情況咧係比以往咧係嚴重咗。同埋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是、今年市啲會員同我哋講咧，新聘請個老師咧簽咗約。跟住一兩日又話俾佢聽，我唔嚟啦，就算賠錢咧，我都唔嚟啦。咁究竟轉去第二間學校啊，因為轉行咧，我哋都唔知。不過我啲會員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是、呢、這個所謂違約嘅情況咧，係比以往咧係嚴重咗嘅。咁我哋又擔心咧，其實係老師嘅流失係會點咧？其中我哋都喺封信都講過一個例咧，有一間學校咧係只係得一個家政科老師，本來以前兩個，咁係有一個退休之後咧。剩翻一個，咁呢個今年少咗走埋咧，咁就變咗冇日子咧，全校冇日子開家政科啦。咁對 個課程啊咁樣咧，呢啲我哋都好擔心嘅。咁我哋當然呢啲你可以話係好極端嘅例子啦。不過呢個情況實在係令人擔心啦嚇。我而都期望即係教育局咧可以早啲咁多做一個官方嘅數字去睇得到。我哋唔係想做咩嘅批評，不過大家要面對現實咧。睇下如果真係嘅情況咁樣就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咁樣。 OK， 嗱，你哋喺個建議書裏面咧都講到話，即係要及早去應對呢個教師隊伍嘅流失問題啦。咁例如話調整師資訓練課程啊咁。你哋有冇多少少具體啲嘅構思建議，就係究竟點樣調整呢個師資訓練可以保住人才呢？ 嗱，我哋個睇法就係，因為我實際上就唔知道咧嗰個數字同埋嗰啲教師嘅流失個科目係點。不過我哋嘅會員話俾我聽咧，好多時候呢啲離開嘅隊伍嘅老師咧，都係一啲資深嘅老師或者科主咁啊咁。咁一個資深啲嘅老師佢離開咗之後咧，要揾另外一個比較年資冇咁長嘅老師去填補嘅時候咧，咁當然係對老師嚟講一個上流嘅機，想向上升嘅機會啦。不過對學校嚟講咧，嗰、那個調整咧，實在都影響幾大嘅，因為一啲有經驗嘅老師、科主任啊，或者係教務主任咪離開咧，咁對嗰個校嘅影響好大。咁呢啲咧唔係話即時，哦，我喺教育大學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大學咧。請到一兩個畢業生出嚟咧就可以，因為咧係教師嘅經驗啊，同埋佢哋嗰個嘅培訓咧，唔係三朝兩日咧就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我講過就話，究竟今年市點解新簽約嘅老師佢哋毀約嘅情況係比以往普遍咧？咁即係究竟佢哋係唔想做老師啊，抑或俾大家學掹咗去咧？呢啲咧我哋都冇人只係掌握，不過咧個情況咧就擺在眼前咧。我哋需要去正視，早啲多咧揾到原因喺邊度啦。 不過黃慧陽，你頭先提到有例子啦，就係有學校家政科嘅老師啦，因為即係請唔到人啦，咁所以要係停止開設嘅。其實我想問咧，即係一般嚟到講，以一般學校嚟講啦，即係叫做比較高危啊，或者係比較即係冇咁多嘅人手配置，如果一走咧，就可能未必開到科嘅科目咧。其實有邊啲邊一類型嘅科目咧？ 我哋所知道嘅就係即係家政科啊，或者一啲工藝科嗰啲咧，呢啲咧就即係特別咧係即係即係據我嘅經驗嚟講咧，係比較難揾翻一啲嘅，因為譬如好坦白講，以前咧我哋初讀出嚟教書嘅時候咧，教語文咧，我哋嘅校長就話：，得㗎啦，總之你讀過大學咧，你嘅語文都咁上下都可以教㗎啦。咁而家都唔得啦，係咪？即係我哋專科專教。咁特別一啲實用啲嘅科目，譬如家政啊，或者係金即係呢個係金工木工啊呢啲咁嘅科目咧，就都係比較難請。 咁但係暫時就未 冇咁流行嚇。 係，但係暫時應該未聽聞到呢一啲嘅科目咧，都因為教師流失而受到影響嘅。即係最顯著嘅例子係家政科啫，係咪？ 我再講就話，我哋嗰個調查咧未正式出嘅，因為我哋。其實咧係等緊政府咧係嚟做，不過因為今年市施政報告咧係據我嘅印象係提早咗比以往咧係諮詢啊，咁我哋中華總會咧就覺得不如早啲咁多咧係發表呢個啦。我哋我想講清楚就係我呢封信咧唔係一啲咩嘅抗議嚟嘅， 理解， 即係絕對唔係咁。不過我係純粹係希望各方面咧係集中注力睇一睇，同埋咧點樣可以。是不是因為老師覺得個工作環境不滿意而拉離開呢？咁呢點都係需要正視啊！因為 黃生係 分手咧， 另我想問翻咧，即係你哋喺尊重人才嗰部分咧，都有講到一句咧，就係話，即係當教育界被無理抹黑同埋攻擊嘅時候咧，希望教育局咧可以責無旁貸咁適時發聲，保護同埋尊重人才啊！其實你覺得過往有咩例子係出現咗教育界被無理抹黑啊？教育局好似冇幫你哋發聲咁嘅例子，你希望佢哋可以做啲乜咧？ 呢方面咧，我哋教育局咧都同我哋有即係不斷嘅即係交換意見嘅。咁喺最以往咧，就係我哋學校咧，逢係即係匿名嘅投訴咧，就唔處理嘅。即係教育局同我兩間派都咁。但係而家咧，最近呢年幾兩年咧，我哋發覺到教育局好似似乎咧，覺得匿名嘅投訴咧都同樣要處理。但係我哋要講嘅就話，我哋唔係想維護老師，但係如果匿名嘅投訴都要處理，咁嘅時候咧，可能咧。是無理的投訴呢是會很大。一個投訴來到學校的時候呢，學校就不是隨便的來到處理。那第一要見那個是被投訴老師啦，另外一方面呢要去找個證據啦。 同其中所需要時間和精神，特別是同老師的關係和家長的關係是需要很小心地去處理的。 明白的。 所以這方面呢，我們希望是教育局是繼續是去看看這方面呢有什麼大家能夠做得更好。 明白。啊，王校長啊， 是 王校长，不好意思，因为争取时间仲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最近呢教育局出了一个通告，就是要求呢，即是譬如学校建议是不是要啲教师去签文件或者发出指引，清楚列明呢学校对教师专业操守方面的要求和期望，亦都要提醒应征者呢，如果获受聘呢要谨言慎行，亦需要注意呢社交媒体的言论。你觉得即是呢一啲嘅要求或者呢一啲嘅建议呢，对于教师入行会唔会造成一些阻碍 呢？这个文件我们现在都是处理的，希望跟教育局是再去沟通的。不过我自己觉得就是，当然对老师有些要求呢似乎是合理的，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老师就会问，究竟我这样做是不是达到你的要求呢？究竟要求在哪里呢？正所谓的界线在哪里呢？我相信呢老师和校长呢都很想清楚知道，因为呢有时我做一些事我以为冇達到界線嘅，你話俾佢到咗就點算咧？ 好多謝你，王校長。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導新聞。一名男子今朝在马鞍山行山时怀疑被洪水冲走，搜救人员经过大约六个钟的搜索，下午大约四点半在现场寻获相信是事主的遗体。警方今朝十点几接报指两男两女在马鞍山行山，报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在马大石间英雄瀑对开大约五十米的位置被洪水冲走。消防话出动搜救人员到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亦有协助。本港失業情況進一步改善，四月至六月失業率是 5.5%， 較上次回落 0.5 個百分點，有213,100人失業，減少大約20,000人，就業不足率是 2.5%， 回落 0.3 個百分點。政府統計處公布，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都下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隨著本地疫情穩定和外圍環境改善，經濟繼續復甦，勞工市場進一步改善，展望勞工市場應該會隨著經濟繼續復甦而進一步改善，消費券計劃亦都將有助復甦。他又說要創造穩固基礎，社會各界必須積極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特區政府表示，基於近日新加坡的確診個案上升，現時並未具備條件啟動航空旅遊氣泡，雙方同意八月底視乎新加坡實施加強抗疫措施的成效和全球的情況，檢視下一步安排。發言人說，兩地政府一直留意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新加坡疫情的發展，以決定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遊氣泡的下一步安排。今年中學文憑試聽日放榜，超過42,000名日校考生當中，有17,733人考獲33222的大學一般最低收生門檻的要求，佔日校考生當中的 42.2%。 今年資助大學學額有大約15,000個，換言之大約1.19人爭一個資助學士學位學額。今年有七位考生考獲七科五星星佳績成為狀元，分別是三男四女，當中一男兩女在數學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成為超級狀元，亦有18人考獲六科五星星，包括13男5女。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下午5點颱風查帕卡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約210公里，即是北緯21.6度、東經112.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查帕卡短時間內將登陸廣東西部沿岸，逐漸遠離香港和減弱，對本港將不再構成威脅。天文台將於未來幾個鐘內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查帕卡仍然會間中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六天氣酷熱。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广场，就是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龙翔道去荃湾近输穗口一段慢车，龙尾天马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市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一些概念主题呢就吸引了，忽视了呢那只股份的估值呢其实是非常之高。这些容易入口的零食啦，一旦杀估值呢杀伤力呢是很厉害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刚才咧我哋就同香港中学校长会嘅荣誉总干事黄慧远咧倾过啦，咁又提到咧佢哋就住2021年嘅施政报告咧嘅一份嘅建议啊，咁当中特别大家亦都留意到啦，就系佢哋希望咧教育局咧可以就住全港嘅师资咧展开调查啦，了解一下咧而家学校教师嘅资历啊，同埋教职员人员变动情况同埋离职嘅原因，因为佢哋虽然冇一啲嘅即系叫做好确切嘅调查数据啦，但系根据佢哋校长圈嘅观察所睇咧，其实今年咧啲教师即系临时话唔理又或者系离职嘅情况咧，比起过往嚟讲咧系比较显著嘅，亦都有一啲嘅学校咧有科目咧系因为有教师即系填补唔到啊而开唔到科嘅。咁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个问题呢？不如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号码1872311。陆宇光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又请嚟咧另一位嘅教育界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好吗？ 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教育工作者联会嘅副主席，亦都系一位中学校长邓飞喺度啊！邓飞你好， 邓飞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头先中学校长会就话咧，即系校长圈咧都有唔少嘅消息啊，就系话学校面临紧啲严重嘅教师人才流失嘅问题吓。你自己嘅观察又有冇啲咁嘅情况？ 其实无论是学生定还是老师都在说减少紧，即是话应该咁讲，现职的老师是有啲减少紧，有啲提早退休，有啲可能话移民啦。咁同埋咧，就算系学校同学校之间咧，嗰、那个点讲啊，即系走来走去嘅 turnover 都系好似系感觉上多咗咁样嘅吓。咁呢个咧就系呢个现状系存在嘅，不过咧就冇一个好客观确切嘅数据 你剛才讲那个教师的 turnover，即是由 A 学校跳去另一间学校啦。咁实际就应该是另一个学校有一个空缺才可以有人转职的嘛。咁是不是真的都可能代表了有一些情况是真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因为各种的原因离开了这个行业。咁所以亦都导致到教师的团队入面那个转校率是比较，即是比起以往来讲，你们看到的情况好像比较显著一点啦。 可以咁讲，这个机会是高的，但是呢就真的不确切，因为呢因为学生的人数都减少紧，不排除有些学校它本身都缩紧班。缩紧班的话呢，就即是其实个老师的需求亦都是降低紧，咁又就有些人又走咗啦，咁所以呢即个 turnover 呢，就而家我睇到个情况呢，就可能唔係简单咁由 A 校去 B 校，应该话係直至学校去进校，进校去官校。呢、这個是我所觀察到有個咁嘅特徵，即係話咧，嗰啲老師咧係一路一路向住一個個即係相對嚟講個職業保障程度較高嘅學校喺處流動緊咧。 嗯，你點樣理解呢個現象呢？其實係咪話即係而家教育界可能都面临，譬如有啲即系大家对于个工作环境唔够保障啊，可能对于个环境有啲担心啊。近期好多嘅一啲教育政策啊变动啊，咁系咪都令到呢啲教师系转职或者离职嘅一啲原因？ 嗱，坦白讲，你话大规模咁因为所谓教育政策嘅变动而离职咧，就其实唔应该就唔系好大可能嘅，因为相对嚟讲咧，老师系个喺而家呢个经济环境之下嘅话咧，无论系收入的穩定性啊，同埋個假期咧，都係相對比較好嘅，比較多嘅。啊，你話大規模咁嘅離職咧，我覺得就冇乜可能。如果你話而家教改嘅政策係咪多咗咧，點都唔會多過二千年頭嘅時候嗰種變動就真係厲害得多啦。啊，咁所以話咧，就我而家反而就更加擔心咧，就話因為生源嘅下降咧，先至係造成咗教師嘅嗰個職業嘅不穩定性，所以個流動咧就。私校去直至去进校，进校去官校，呢个向住一个更加稳定嘅地方嚟流动咯。 系逐级去跳啦。你头先讲到生源下降嘅问题咧，除咗系因为即系香港嘅人口变化之外啦，即系出生嘅人口嘅变化之外啦，其实你哋观察到近呢一个学年咧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咧？咩原因系特别导致到你都比较强调生源下降呢一样嘢咧？ 好多嘅原因造成生源下降啦。首先嘅话咧，就系疫情嘅时候已经有一班嘅外籍嘅走咗，咁所以咧，其实好老实讲，据说话国际学校、私立国际学校咧，都面临一个生存嘅危机。 嗯。 咁然后嘅话咧，就可能亦都有一啲嘅市民，佢或者有啲家长啦，佢就觉得即系而家咁样嘅，佢未必接受而家呢个教育，咁嘅话咧，可能会移民，举家移民走。咁但係最近我又聽到有啲人回流翻嚟，我都有聽到咁。咁另外咧就喺個疫情之下咧，大量嘅跨境學生係完全係翻唔到嚟啦。咁同埋咧，原本香港亦都係內地一啲好多嘅家長一個首選嘅，無論係中小大中小都係啦。咁而家呢啲全部停曬啦。咁即係咁多原因綜合加上嚟咧。香港的學生的人數是每況愈下咯。 咁呢個生源下降啦，你頭先亦都講到就係教師嘅團隊啊，似乎今年嘅變化都比較大啦。咁你哋作為中學嘅校長，即係作為一個管理層咧，你哋睇到究竟對於你哋未來一個學年嘅規劃有啲乜嘢實際嘅影響喺度咧？譬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科目可能比較難揾到人教啊，或者係好難開到科啊等等咁樣咧？ 有可能是这个是客观存在。咁而且呢啲科呢是没有規律的。即是千祈不要以为相对来讲有啲学科呢是报 DSC 呢个人数少啲。咁后面呢个科呢就即比较多是大机会是开不成都不一定的。即是任何学科都可能会有机会面对是开不成科。咁因为而家严格按照 DSC 新学制的规定呢，每一间中学呢是应该至少开十科或以上的。咁你話有個別學科直頭開唔成咧，都唔出奇嘅，有呢個可能性產生嘅嚇。 咁你覺得教育局可以做啲乜嘢？ 我諗做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嘅調查係需要咯，即係不同嘅學科不同，即係尤其是而家喺咁樣嘅生源嘅環境之下，到底我哋對老師嘅人力需求有幾大咧？對不同嘅學科，即係講得通俗啲，車馬炮都有隻仔噶嘛，即係你唔可能話我總之係純粹按個師生比例嘅啫，係100個學生就必須有幾多個老師，咁完全唔睇科咁啊唔得嘅。咁我覺得係應該要做一個咁嘅調查，而且你諗下，其實好耐以前啦，即係 以前咧係喺教育部門裏邊咧，以前嘅教處咧係專門有做人力規劃嘅。咁喺我印象中話咧，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局處合併之後咧，或者再早少少啦，勞工事務、勞工處同教處係大家係 under 同一個政策局噶嘛，即係好耐以前啦，嗰啲係咪？咁你而家冇曬呢啲啦，冇曬一個人力嘅規劃嘅時候咧，咁就其實而家好大可能就話，即係我哋只係憑感覺覺得老師嘅人係雪走緊，學生亦都係少緊，但係到底係走到咩程度咧？少到咩程度咧？好坦白講，真係唔知，係需要有一個比較一個統整嘅一個調查嘅。 嗯，邓飞又想同你倾另一啲话题咧，就因为咧近期教育局咧都对于教师嘅质素同埋操守咧都有一啲嘅要求啊。咁啊，就上个礼拜五咧，教育局就出咗一份通告俾学校啦。咁除咗讲到话咧，教师申请人咧，如果系涉及一啲嘅失德行为，会被拒绝注册申请之外咧，咁啊，教育局亦都话咧系希望学校透过唔同嘅途径，例如要求教师咧要签文件啦，又或者要求学校咧发啲指引出嚟啦。就列明咧学校对于教师专业操守嘅一啲要求同埋期望，咁啊提醒一啲应征者啦，咁如果受聘嘅话咧要谨言慎行，包括注意喺社交媒体嘅言论。个问题咧就系要求学校发出一啲指引俾啲老师，讲明对于教师操守嘅期望。咁其实学校会譬如你自己都系校长啦，咁会列出一啲乜嘢嘅期望俾呢啲嘅老师咧？ 我覺得呢樣嘢，既然講到係教師嘅專業操守，講到成個行業、成個職業嘅話咧，其實應該係一個教育局或者至少係一個係超乎咗所有學校辦學團體嘅一個統整嘅安排啊。因為呢啲專業操守嘅應該係普遍適用於不同嘅學校噶嘛啊。咁所以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教育局純粹係嗌學校你自己出啲指引叫教師操守嘅話咧，其實充其量嗰啲只能夠係嗰間學校嘅 code of conduct。純粹只是他學校自己的事，很難說是適用於 全部的整個行業的。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就是倒不如正正經經從一個、就是、中央的層面，從一個教育局的層面，或者是操守議會好怎樣都好，你定立一個是一個適用於全行的職業操守，然後你就出回指引給辦學團體，給回校董會，校董會在招聘老師和對老師做一個管理的時候，這個指引應該是劃一的，你沒有可能不同學校之間有不同的指引，我理解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咁但係其實如果由教育局咧去發出呢、這個統一嘅指引咧，會唔會都有機會啊？係會更加緊咧？又或者係加咗一啲譬如係即係其他嘅一啲嘅政治考慮嘅要求咧？ 嗱，我覺得就反而唔係咩政治要求，反而咧就如果即係我理解唔到點解教育局佢唔願意係由教育局佢中央去統籌，而係都要學校。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處理，美其名曰為校本，其實很難的，學校之間有個差異的存在的時候，即大家都叫做是一個政治操守，但這個是緊，那個是嚴，這個是鬆，那個 是不知怎樣，其實這個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異是 make no sense， 是沒有意義的，反而會造成了學校的混亂，造成了老師的混亂。 但其实而家即系教育局咧，对于教师系已经有一啲嘅规管噶啦。咁包括系因为教育局就系按住教育条例去到向教师发出注册噶嘛。咁其实如果教师系作出一啲失德嘅行为咧，教育局已经有一啲嘅方法咧去到即系处理佢嘅注册问题噶啦。你觉得有咩需要去到有一个咁样嘅操守嘅指引或者即系要求俾啲教师嘅？ 同埋亦都补充一下咧，好实质上咧，阿邓飞你头先都提到啦，就是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咧，佢哋咧都有一个守则喺度嘅，即系都有成13条嘅。 嗱，佢而家呢个13条嘅守则同教育局系咪有咩特别嘅关系咧？即系教育局去进行一个嘅操守嘅，或者所谓嘅纪律嘅调查、聆讯、执行嘅时候，系咪完全按照呢13条咧？而呢13条里边有啲条文咧，今时今日一样有人有唔同嘅意见，因为佢冇提到任何嘅基本法啦、宪法啦，国家安全啊等等，呢啲完全冇提嘅。咁更加重要就话，教育局喺过去即系对老师违规嘅老师进行一个处罚嘅时候，佢都系咪基于呢13条嘅规定咧？其实我都唔知嘅。咁所以嘅话，我先至咁强调，即系话应该系由教育局中央嚟去 set。咁至于你话系拒绝注册啊，或者 DQ， 嗰个已经系之后发生嘅事。而家 教育局提醒就話老師呢、這個、學校喺招聘老師嘅時候咧，應該俾定指引俾嗰啲應聘嘅老師啊嘛。咁即係話你一個之前嘅一個預防性質嘅三跑六練，大家講清楚噶嘛。咁所以話咧，點解會事後嘅就有一個統一嘅標準，而嗰個標準到底同操守繞係咪一致？我又唔知喎，我哋又唔知喎，係咪？而事前嘅標準就反而要校本處理咧，咁呢樣嘢係係咪即係有啲不合邏輯咧？即係前後唔一致咧？ 嗯，好啊，多谢你嘅意见，唔该晒邓飞吓。咁啊，邓飞咧系一位中学校长啦，亦都系咧教联会嘅副主席嚟嘅。1872311，有位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 系，请讲啊，陈生 你好， 系。 咁就系、是、都而家呢个社会，我哋做小市民嘅，我自己本身同埋啲朋友咧，都系做紧三样嘢啦。就盲啦，聋啦，就哑啦，就系屙正猛于虎。咁我哋就喺人哋屋檐下就要低头噶啦。咁就讲翻头你嗰个正题，就我个孙系读紧一间中学，嗰间中学应该有参与即系2019嗰啲运动啦。 你讲有学生参与，唔系讲紧个学校。 唔系，冇再个学。 系啦，你讲有学生吓， 系学生。咁而家所受嘅压迫就好大好大嘅。咁而家做教师咧，陈小姐就如履薄冰嘅。咁就系可能嘅话咧，你可以再睇翻最近嘅就香港大学嗰个情况啦。咁就系、是、真系惊心动魄嘅。咁就係只可以講，喺依個環境，就係、是、平民百姓就明哲保身啦。咁就教師，咁就保重身體，做得到就做，做唔到嘅就好似我頭先講，真係要就聾就盲就啞。 Okay. 就所有媒體、報章，甚至你哋貴電台，我唔希望。都是走同一條路， 好， 可以坦白咁講，今晚都走了，咁就係同香港電台講拜拜，多謝，拜拜。 Okay, 好， 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咧，我哋讲多啲英式嘅英文，一啲比较英国人比较常用口语，尤其是口语比较常用嘅 expressions， 主要都系讲形容人嘅。我哋今个星期第一个咧，英式口语常用形容人嘅字咧，就系 fit，F-I-T，F-I-T。正常咧，我哋其他地方嘅人用 fit 咧，通常都系讲 physically fit。即是身形非常标准啊，又相对地纤瘦，好似小叔叔咁嘅身形呢，就叫 fit 嘅。但如果喺英国人口中呢，好多时候会话一个人 fit 呢，即係非常之吸引人啊，好靓仔靓女呢，我哋叫做 fit。俾个例佢大家 ,he's fit, 哦 ,Uncle Sue is fit。另外一个同 fit 常用一起常用嘅字呢，就係 well fit。咁大概意思呢，就即係very hot， 如果喺 American English 就非常之吸引人，非常之靓咁解。OK， 咁嚟多次个 example sentence， Uncle Sue is well fit， or she's really really fit。好，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世，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6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嗱，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个嘅教团体咧，就系教协嘅副会长叶建源啊。叶建源你好， 叶建源你好， 系两位好。 嗱，教育局咧上个礼拜就发咗一个通告俾啲学校咧，咁就要求学校就透过唔同嘅途径，要求啲教师咧就签文件或者系学校发出指引，就列出咧学校对于教师专业操守嘅要求同埋期望。你点样睇呢个做法啊？ 近年呢教育局呢都经常用呢个做法呢，就是将个波呢就交咗俾教团体或者俾学校，咁呢就要求学校呢就是去加紧啦，就是去睇住呢就是老师啊或者是学生啊等等。咁那个工作呢就会变咗去咗学校嗰度啦，咁学校嗰度呢就諗办法啦。咁就即係但係冇一个统一嘅一个做法啦。咁所以咧，學校方面咧，可能咧，即係收到呢個通告之後咧，佢哋都要大費周章諗下點樣去做呢樣嘢，因為呢度牽涉到咧，就係即係教師嗰、那個即係招聘嘅問題啦，那個聘書譬如話會唔會需要加多啲文件啊等等啊，咁但係無論即係點樣嘅做法都好咧，我哋覺得如果係牽涉到一個僱用嘅國嘅話咧，就一定嗰、那個即係聘書啊或者其他文件咧，要係合理嘅，要係啦係兼顧到咧係大家係一種公平嘅情況底下去做嘅，咁同埋咧係亦都係應該切實可行嘅。咁如果係一啲好模糊嘅一啲嘅寫法啦，或者係令到即係即係令到老師本來應該有嘅權利咧，都完全咧係冇曬嘅話咧，咁呢一種嘅做法咧，就其實係不可取嘅。 係， 咁所以究竟個情況會點樣咧？我哋都要咧係拭目以待嘅嚇，呢個事件嘅發展嚇。 嗱，關於咧就係、是、要求學校咧去揾啲教師去簽文件或者發出指引啦。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向教育局查詢啦。咁佢嘅回應就係話咧，為咗幫助教師清楚明白啊，必須為學生樹立良好嘅榜樣咧，謹言慎行，包括佢喺社交媒體嘅言論，學校應該透過不同嘅途徑咧，確保教師已經知悉有關嘅要求並且係能夠恪守嘅。嗱，我想問即係。你頭先就話，即係唔好令到啲教師咧，佢本身應有一啲嘅權利都可能係受到限制啦。咁而家佢要求係，譬如佢喺社交媒體嘅言論都必須要謹言慎行。咁如果佢話目的係為咗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要求咧？你覺得？ 嗱，如果話你話咧係謹言慎行咧，就任何時間都啱嘅呢個講法嚇。咁即係所以即係我諗我哋都唔會話反對或者要求老師咧係謹言慎行。而實際上咧，教師本身咧係有一個教師嘅專業守則嘅。咁呢個專業守則亦都係即係要求咗教師咧係喺即係工作嘅範圍裏頭啦，或者可能影響到學生嘅即係一啲嘅情況咧，都應該係有自己本身嘅行為嘅準則嘅。咁呢啲我覺得係已經由來已久，大家都同。嘅一啲嘅事情嚟噶啦，咁但系好啦，而家咧就系、是、即系再一次就特别要求咧系谨言慎行，而且特别咧系讲到系社交媒体啦。咁呢一种嘅讲法咧就好容易俾人感觉到咧，就系、是、你要求咧系会唔会系比谨言慎行更加谨言慎行咧？咁即系话咧系要即系即系要可能咧就即系喺嗰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就唔好讲咁多嘢啦咁咧就或者講親嘢咧，就會咧係可能會有問題啦。嗱，我哋覺得社交媒體嗰度發言咧有兩種，一種嘅情況咧就係佢會對學生咧係會造成影響嘅嚇。咁咧就即係佢可能都會作為一個即係大家睇得到啊。咁佢嘅時候咧，咁佢嘅説話咧，佢都會被認為一個老師嘅一種行為。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咧。佢係一啲私人嘅一啲嘅表達意見嘅嚇，咁呢啲私人表達意見嘅時候係咪都要受到咧係一啲嘅檢查咧？咁我哋對此咧就即係有一啲嘅。保留啦。 叶建源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近期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对于一啲新入职嘅教师啊，教育局会要求佢哋咧就去内地进行3至4日嘅交流，同当地嘅中小学教师交流啦，企业去同埋参观一啲嘅文化项目啦，咁对于国家更加全面嘅认识啦，同埋咧就话即系通关之后咧就会立即咁样做啦。每年咧1000名嘅新入职教师都好重要，同埋咧就系话去北京上海咧就交流，你点样睇呢个做法咧？ 這個做法呢，其實如果你話去內地做交流呢，我諗喺近十年呢，教育界呢都係相當對之多嘅。我哋亦都再之前呢，如果你話一種專業交流呢，老師校長等等呢去內地或出去其他地方做專業交流，呢、這個都係一啲好常有嘅事嚟嘅。咁譬如話我自己喺我喺教育學院工作，即係講緊十幾十年前嘅時候呢，我哋亦都係帶好多嘅老校長啊，喺個校長培訓嘅過程當中呢，去廣州啊、上海啊， 今時今日呢個要求呢， 但係今時今日呢個要求呢，就似乎呢就唔我哋要睇搞清楚係一種專業交流啊，定係一種點樣嘅交流，定係一種嘅培訓呢。咁如果呢而家佢嘅咁嘅方法呢，其實呢會俾我一個感覺呢，就嗰個交流嗰、那個意識嘅就可能比較淡薄嘅。 係，明白。 最重要呢就係喺個思想上面呢，係去做一啲嘅灌輸。 明白。 多謝。 係，明白。唔好意思嘅時間關係，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告士打道，告士打道東行去洪水方向，跟住華潤大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噶，咁所以而家東行嘅龍尾啦，排到去稅務大樓。告士打道西行去洪水過海嘅龍尾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洪水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龍尾喺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619之后是大地教育。五大跌幅股份：耀高控股、丽新国际股权、浙江联合投资、通达集团和一照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3， 日元 109.42，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76， 人民币 6.48，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1。 港金报16810元，比上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美元，卖出1817.52美元。港汇指数101.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喺首先讲交通意外，七行到南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模糊街。咁另外啦，公主道去洪隧近培正道嘅慢线亦都系有意外噶，一带就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告士打道洪隧近华润大厦对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北一带仍然都是比较挤塞，包括是龙汇道、博览道和会议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狮隧口一段是慢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出九龙同样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沙田马场。最后提提大家，由于恶劣天气，以下的渡轮服务是会暂停，包括是来往马料水至塔门以及是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的渡轮都是会需要暂停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日本接种疫苗的起步是非常之慢的，东京错过了接种的黄金时期，注定了整个东京奥运都要在紧急时态宣言的情况下进行，运动员不可以外出，连去东京市外吃饭购物都不可以，看来这个隔离式的奥运要写上历史碑了。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I know it was you, Freda。 由教父的米高柯里昂到女人香的失明退役军官，戏入面的阿尔帕斯诺魅力非凡，有很多发挥机会，更令他名成利就，但为什么电影这个舞台仍然满足不到他呢？历史二三事之不愿成名的阿尔帕斯诺，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陆宇光。 时间来到晚上的6:40，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陆宇光，屯马线呢开通已经接近一个月了，相信不少人都已经搭过屯马线了，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原本是巴士的乘客呢？不过呢，如果看回九巴的数据呢，似乎都真的抢了他不少的客去。 是啊，因为昨天九巴都是跟传媒的会面，都讲到屯马线港铁通车之后呢，咁每日佢哋嘅九巴嘅乘客量呢係减少咗大约50,000人次。咁呢50,000人次呢真係好紧要嘅一回事啦，因为其实早前呢运输署都曾经建议过，屯马线开通之后呢就将会取消就4条嘅九巴路线。咁所以如果而家嗰个嘅客量係每日少50,000人次嘅话，会唔会就真係影响到呢4条巴士线嘅存留呢？ 嗰4条巴士线呢，即係都同各位嘅听众再讲多一次啦，一个咧就系马鞍山去钻石山站嘅286M 啊，咁另一个咧就系钻石山站去九龙站嘅11号巴士啦，沙田秦石村去九龙城码头嘅85号 B 啦，咁另外咧就系马鞍山嘅耀安村去红磡嘅85号 S 嘅，咁而呢四条线当中咧，似乎就以系286M 啊，即系马鞍山去钻石山嗰条咧就最严峻，因为其实佢基本上完全系同成条嘅荃马线系重叠噃吓，咁其余嗰三条。九巴就说仍然是需要检视，包括是考虑是不是要调整路线、减少班次、等等方式去到决定是不是保留。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取消了这条巴士线，第一他客量已经跌了、第二如果他的巴士线巴士线的版图再缩减的时候，其实对于九巴的经营都会有多大影响。可能 政府都不讳言，现在是用一个铁路优先的交通运输 政策啊，咁所以随住即系越嚟越多嘅铁路系落成啦，咁其实咧系沿线咧都会影响到唔少嘅一啲巴士路线啊。咁点样去处理呢啲巴士路线咧？嗱，呢啲巴士路线系有一啲嘅专营权咧，就系政府批出出嚟嘅。咁而家即系譬如喺铁路存在嘅情况下，巴士咧可能系生意大减，甚至要咧就系取消某啲嘅线路嘅时候，除咗咧即系影响当区嘅啲居民啊少咗个选择之外咧，对于巴士嘅营运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啊！ 嗯，系啊吓，咁啊，除咗系即系你头先讲到啦，少咗啲客之外啦，咁九巴咧近期都仲有一个嘅情况啦，就系咧粉岭皇后山啊，去到市区嘅专营巴士路线嘅经营权咧，佢哋亦都系即系失却咗噶吓，有四条嘅路线咧，佢哋都唔能够投到，而系新巴咧投到噶，咁呢个对于九巴都会有一个打击喺度啦。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亦都令到咧九巴系需要申请加价咧，因为你个客量少咗，咁于是嘅收入自然少啦。咁收入少，咁如果你要继续维持经营嘅，咁其中一个嘅考虑方向咪系加价咯，咁样。咁但系变咗咧，就好似造成咗一个循环啦，即系铁路抢咗乘客。乘客就減少，跟住咧又要再加價。如果再加價嘅時候咧，市民又再有一啲好多即係不滿嘅聲音。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點樣解決嘅問題呢？嗱，同埋咧喺屯馬線開通咗之後啊，到底對於巴士乘客嚟講，你係咪真係唔再去考慮九巴啦，而係考慮咗鐵路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不如咧電話旁邊啦，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啊，就係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的主管林子豪。林子豪你好。 林子豪你好。 Hello, 两位好。 好，不如你都再跟我们讲一讲，就是那四条巴士线现在那个跌个客量的状况是怎样的？ 好啊，佢依四條巴士線咧，其實較早之前就政府啦，佢亦都做咗一啲嘅即係估算嘅，就係話喺屯馬線全面開通之後咧，嗰、那個佢哋預計嗰個嘅客量咧就會跌噶啦，咁啊跌到一個程度咧，就係已經符合咗政府嗰個嘅加減班個班次嘅指引，咁所以咧依四條線咧，佢哋預計就會即係要所謂要將佢殺咗佢啦咁樣。咁過去一段時間啦，即係屯馬線全面開通之後大概三個星期啦，我哋睇到就係、是有個別線咧，就的確咧就正如即係政府較早之前嘅做嘅研究同埋調查咁樣啦，就係、是會即係都面臨有一個好低嘅客量嘅情況。咁嗰條係講緊係 286M， 咁依條就係即係由馬鞍山嗰度就出去鑽石山嘅。咁依一條線咧，其實我哋較早之前，因為開通之後咧，我哋睇到就係話，的確佢嗰個用量係即係相當之低，即係可能喺馬鞍山出到去大老山隧道都仲有大概兩三成客，嗱，依個已經係面臨要即係要 cancel 嘅呢條線係，即係個客量係。咁但係佢去完大老山，再有部分人落埋車轉車行埋個大老山出去嘅時候咧，可能得翻一成。咁所以呢一個係一成嘅意思，就係話一架巴士係載緊130多人，咁而即係大概10個人到咯架車上面。咁呢一個就我哋觀察到係咁樣嘅情況。而另外三條咧就係、是、有可以講嘅就係話，譬如話11號線大家都好關心嘅。呢條線咧就係、是、又冇正如即係又冇好似之前個估算咁差，咁但佢都會下跌嘅，咁但係就未去到話即係要殺線嗰個情況啦。咁所以餘下嘅兩條線我哋都要睇緊，即係佢都係會差咗嘅，即係整體即係的確有鐵路嗰個嘅加入咧，其實係令到市民佢嗰個嘅乘車嘅習慣或者佢嘅選擇其實係改變咗嘅。咁呢、這個當然咧對市民嚟講未必係壞事嚟嘅，多咗一個更加便利、更加穩定快捷嘅一個嘅交通工具。咁而我哋睇到嘅就係既然係有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咧？就係、是、將一啲嘅 既然有一啲嘅巴士，佢其實已經冇咁多嘅客量嘅需求啦。咁係咪將佢靈活地去調配同一啲比較客量因即係或者需求殷切嘅地方呢？咁樣呢個係我哋嘅關注所在囉。 係嗱，譬如呢你頭先講到嗰條 286M 啦，即係我撳一撳呢你哋嗰個路線圖啦，基本上佢哋喺馬鞍山呢就行嘅地方呢係比較多嘅，咁呢個亦都方便咗即係馬鞍山區呢嘅居民啦。咁但係個客量跌成咁嘅時候，除咗係殺咗條線之外呢，另外亦都會唔會考慮譬如同其他啲線路合併，亦都令到咧區內居民仲有一啲嘅選擇咧？ 馬鞍山嗰個情況咧、就係如果我哋睇曬馬鞍山各個唔同小區啦，咁講佢哋出去唔同地方咧，其實都各自咧有唔同嘅路線咧，係應付嗰個需求嘅。咁所以而唯獨是即係譬如咁講，即係話如果佢要出去九龍呢個方向咧。喺除咗沙中線之外，喺其余嘅線路其實都可以咁講係招呼咗嘅。咁所以喺合併啊，或者係喺點樣去延長啊等等咧，其實種種嘅方案咧，其實我哋較早之前都有同政府嘅部門都有傾過。咁而似乎即係都喺呢個咁情況，既然馬鞍山嘅居民喺嗰度係去其他嘅地方都有，似乎有其他嘅選擇嘅時候，咁係咪仲要將佢拼落去呢？還是直頭將呢一啲嘅車長嘅資源、巴士嘅資源，甚至乎係道路嘅資源，都可能放喺一啲更加有用嘅地方咯。 嗱，我聽你咁講，即係286M咧，基本上嗰、那個即係拜拜嘅日子都離不遠嘅喎，係咪啊？ 依、這個始終咧都係要即係嗰、那個線路嘅生與死啦，咁即係始終都係即係由政府特別由運輸署佢嗰個嘅決定。咁而我朝早我都咁樣同媒體講嘅，即係話其實一條路線佢嗰個嘅即係存亡咧，其實某程度唔係巴士公司決定，甚至乎都唔係運輸署嘅決定，而係由個客量去決定。咁所以既然市民用咗腳去投票嘅話咧，咁其實就結果係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嘅，即係如果確認到之後，咁係似乎用一個更加好嘅方式去處理嗰啲資源問題會好啲咯。 另一個大家關注嘅巴士線咧，就係11號線啦，就來往鑽石山同埋九龍站啊。咁你哋尋日都講咧，就係話都要睇翻，譬如係咪有其他方法去到調整個服務，譬如調整嘅路線啊，或者減少班次咁。咁但我想問，實際個做法係點嘅咧？即係譬如會唔會話調整咗個服務之後，令到顧客即係令到乘客啊，更加就係搭呢個線路嘅意欲係減少，咁可能會對個線路更加差嘅喎。你哋點樣調整法咧？可以 其實呢個往往係一個迷思嚟嘅，即係正如好多時候啲路線重組啊，咁都會有啲人會有個乜 argument 嘅，有咁樣嘅説法就係話啊，你線路某一條線路你疏咗，咁更加唔吸引啦，咁更加唔吸引就啲人就會離棄佢啦，咁樣。咁但如果套用返喺呢個實際嘅情況嗰度呢，因為喺呢個巴士嘅政策或者係嗰個交通嘅規劃上面呢，可以話就係人就得咁多啦，即係話由 A 點去 B 點嘅市民得咁多，假設10個人，呢10個人裏面如果佢有一個其他嘅選擇俾咗佢，而佢轉咗過去，假設有7個人轉咗過去嘅話呢，剩余嘅3個人呢，我要做啲乜嘢先至能夠，無論我點樣加密嘅班次，我要加密到幾多呢？我要係咪加好多好多車，一兩分鐘一班咁樣，令到佢哋返返嚟呢？咁樣其實唔一定嘅，即係所以呢一個喺往往我哋做一個路線重組嘅時候呢，點樣去說服或者將呢個道理講俾議會聽也好，公眾聽也好，個難處喺呢一度。咁當然我哋都盡我哋所能嘅，即係話如果譬如話呢個路線能夠點樣優化，去一啲佢以前服務唔到嘅地方咁樣，咁去所謂救翻生呢條線咧，其實我哋好樂意諗嘅。咁亦都我哋至於個具體方案，我哋都係即係同政府喺度商討緊啦，即係會唔會係將嗰個嘅路線嘅改變啦，還是係將嗰個班次作一啲嘅調整，而令到嗰每一架車上面嘅載客量或者載客率係能夠高翻啲。 所以令到佢可以繼續喺度服務嘅市民咧，咁呢啲等等，我哋都係傾緊咯。 係嗱，另外就係85号 B 同埋85号 S 啦，你哋就話要進一步檢視載客量水平，再決定係咪能夠保留啦。係咪即係話你哋而家咧對於呢兩條線嘅一個實際數據咧，未係好能夠掌握到啊？即係唔可以好似譬如11号咁樣咧，確實話到俾人知咧係減少咗兩成半咁樣，係咪唔得啊？ 正確，呢兩條線我哋都要睇睇多少少時間，咁佢係跌咗嘅，咁但係佢正如我剛才所講，就佢又未跌到要殺線嗰個地步，咁我哋都要睇睇究竟有冇地方可以改善下佢啦，還是係即係都見到就係、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又多又有黑雨啦，又有啲天氣嘅問題啦，咁我哋想睇多少少，我唔想咁快即係蓋棺定論啊。就咁解啦。 嗯，嗱，而家屯馬線就全線開通啦。咁但係其實嚟緊咧，仲有一條過海段咧，就係將會通車啊。咁所以咧，就如果見到屯馬線開通，都對於你哋咁多條嘅巴士線都已經有咁多影響嘅時候，嚟緊過海段開通可能有另一波嘅即係影響存在。其實你哋做緊啲乜嘢去到就住呢、這個開通去到準備咧？ 同意㗎，因為嗰、那個沙中線嗰段開通之後咧，無論係對於即係我哋也好啦，或者其他嘅服務供應商也好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小巴咁都好啦，嗰、那個嘅影響都相當大。其實每一次做呢一啲嘅大型嘅公共運輸係有一啲嘅改變，假設係講緊鐵路咁樣講啦，有新嘅鐵路落成咁樣啦。其實政府咧都會喺事前咧做一啲嘅模型同埋做一啲嘅估算嘅。咁而喺沙中線亦都唔例外。咁我哋都同政府係密切喺度即係溝通緊，即係話佢幾時開始要做呢一個咁樣估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夠早啲可以俾到一個準備大家。可以即係市民也好啦，或者係做服務嘅提供者也好啦，都可以早啲做一啲籌備咯。咁當然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是、即係沙中線係一個肯定會出現嘅事嚟㗎啦。甚至乎可以大家可以預想到喺紅隧好多個巴士嘅人喺度，即係等巴士嘅人嘅市民，咁可能未必會再出現。咁我哋都要好仔細評估，當呢件事成為事實嘅時候，咁相關嘅巴士嘅資源，我哋嘅車長，我哋應該點樣放喺啲乜嘢嘅地方，可以更加即係服務好嘅市民呢咁樣。咁所以我哋一直講，我哋都講嘅，就係話我哋都好樂意，就係話去研究，譬如話喺一啲新發展區。大家知道就係、是、屯門啦，或者係呢個洪水橋啦，或者係新界東北古洞啦，或者係大埔啦等等呢啲地方，佢都有一啲新嘅發展區嘅。咁我哋都好落力，希望就係話喺嗰度可以令到車長又好，我哋嘅巴士服務又好，都可以繼續做得好咯。 嗯，但是最近呢，你哋喺呢啲嘅新发展区呢嘅经营权呢都係有所失落㗎喎。除咗係较早之前嘅粉岭皇后山去到市区嘅专营巴士啦，咁四条啦，其中一条係过海啦。亦都譬如之前呢喺启德呢亦都有两条巴士线呢都唔係你哋投到标㗎喎，都係新巴㗎喎。即係其实会唔会某程度上城巴下会某程度上呢都预示到你哋个版图会真係会有一机会进一步去萎缩啦。 我會明白，即係可能公眾也好，或者正如有一啲嘅政黨團體，佢哋個講法就係話啊，既然咧一啲嘅巴士公司佢喺港島區佢個人口萎縮，咁於是乎就需要割其他地方所謂嚇就交俾佢做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咁樣嘅，無論係啟德也好啦，皇后山也好啦，都係一個投標嘅結果嚟嘅。咁而永遠競爭嘅美麗就喺度㗎啦，即係會有人有輸嘅。咁而即係當然我知道，即係香港人最重要就係想係嗰啲競爭係真正嘅競爭。 唔係話啊，因為某間公司佢有一個困難啦，咁無論佢落張標係點樣，咁都要指派俾佢做。我相信呢個唔係香港嘅情況嚟嘅。咁當然我哋喺皇后山嗰度嗰個投標，我哋已經承諾咗，就係我哋用呢個電嘅巴士，全部用電巴士。希望嗰個嘅空氣污染可以係零，希望嗰個噪音污染係零。一個環保啲，亦都係切合咗政府嗰個嘅整體嘅環保政策，以及我哋都有好有信心，就係我哋嗰個嘅價錢上面係相當相當有競爭力嘅。咁但係唔緊要，即係如果個結果係咁樣，咁我哋都即係抱著一個學習嘅心態，即係話嚟緊我哋都好期待，即係如果喺皇后山的居民能够享受到非常非常好的服务，咁我哋当然系为佢开心嘅。咁而我哋亦都会继续会喺粉岭，因为我哋唔系净系皇后山噶嘛。喺粉岭其实我哋都有其他服务，我哋都会即系希望喺嗰度能够做好啲咯。 系啦， 咁呢个就系即系整体嘅情况，我哋希望可以即系继续做好咯。 系嗱，补充翻先，就系皇后山四条新过海路线咧，其实系有两条咧都系属于过海路线嚟嘅，即系四条入边嘅新线有两条系过海路线。嗱，咁啊，跟住亦都想同你傾下咧，就係喺一個咁樣嘅客量下跌，亦都一啲新嘅路線嘅專營權係即係缺失咗之後咧，其實對於你哋整體嘅經營數據咧，會有啲乜嘢影響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之前嘅資料咧，由於有政府嘅補貼啦，咁你哋都係賺咗咧兩億幾嘅，咁但係而家你哋同呢個巴士嘅員工嗰方面咧，去傾佢哋嘅薪酬調整咧，就你哋都應該係動薪嘅噃，係咪啊？ 先講講嗰個客量上面對我哋嘅影響啦。你剛才提咗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今年咧，其實政府就已經批咗我哋喺三年之前去作嗰個申請，嗰個加價申請。咁佢喺今年批咗，佢之前舊咗年批咗，亦都喺今年生效啦。咁樣咁而呢一個實質嘅加幅係講緊對我哋嚟講係 5.8 嘅實質加幅。而喺屯馬線嘅開通咧，其實由佢第一期以至係第二期咧，已經係累積咧，係令我哋每日減少咗10万人次嘅載客率。而呢個10万人次咧，你只要除一除咧，我哋每日係即係服務260万人次嘅乘客嘅話咧，其實嗰個大概咧講緊都即係都成3-4%。咁即係話咧，我當然我加咗 5.8 嘅票價，但係咧我乘客嗰度咧我就少翻相當大橛啦。咁呢個對我哋嗰個嘅影響咧係具體而實在嘅。當然至於去到舊年嗰個嘅，即係我哋都好感謝政府啦，即係同各個業界一樣，就係得到政府嗰個嘅唔同嘅補貼。咁而嗰兩億咧，我需要都解釋清楚咧，就係嗰兩億並唔係嗰啲保就業嗰啲補貼，因為保就業 明白。喂，不如咁啊，林守華，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所限咧，7点新聞翻嚟咧，你再同我哋傾多一陣，解釋一下呢一點啊，好唔好啊？ 好 咁可能要花啲時間。1872311，大家去大馬嚟發表意見。 大型互聯網公司以及政府機構等進行長達11年嘅網絡攻擊。佢話：中方再次強烈要求美國及其盟友停止針對中國的網絡泄密和攻擊，停止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向中國潑脏水，撤銷所謂起訴。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國的網絡安全和自身利益。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7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北纬21.6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短时间内将会登陆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远离香港和减弱，对本港将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即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查帕卡仍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亦有涌浪，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ud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情况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深井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跟住常胜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都大系车多。而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之前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两线过海去洪隧啦，公主道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凤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系行车畅顺，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野湾仔会展一带，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龙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反方向龙翔道天桥落去观塘道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彩虹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最后是环保署，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俊， 林禮勤， 我是徐嘉樂， 我是江晴。 專業主持團隊，一星期七日緊貼賽事資訊，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奧運第一台， 下午四點半體壇動靜430， 星期六晚上七點十項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點半奧運動靜730。 七月二十三號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奧運第一，唯有奧運第一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过去那段时间屯马线开通之后，有没有影响到市民的交通选择呢？原本是巴士友的你，即是搭开巴士的朋友呢，有没有转头即是屯马线的怀抱呢？都是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因为有四条的九巴的巴士线，就因为屯马线的开通令到他们的客量是减少了。其中有一条都挺大的一个存亡危 機添啊！咁啊，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啊！咁啊嗱，頭先咧，阿陸宇光，我哋都同係啦，就係同九巴嘅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咧林子豪傾緊嘅噃。咁啊，繼續揾翻林子豪翻嚟先。林子豪你好， 林子豪 ，Hello，Hello 兩位。 嗱，唔好意思啊，頭先咧就啱啱截咗，你頭先就喺度解釋緊咧，舊年收到應該係今年啊，即係收到政府咧嗰2亿几嘅補貼嘅嚇， 唔係接近9亿嘅補貼啦。 接近九億嘅補貼係唔好意思， 轉虧為盈啊，賺翻2亿， 賺翻2亿几係啦，補係啊，補貼請講。 好，我唔好意思先，因為其實我應該係睇住個鐘嚟睇上一節嘅時間嘅。 唔緊要。 嗰九億咧，我咁樣講啦，其實我想都解釋翻咧，就係話啊，我哋喺對上一年，我哋係有2億嘅盈餘喺九巴入邊。咁其實嗰2亿是什麼呢，就係首先就大家知道嗰個肯定就唔係嗰個保就業嗰個嘅津貼嗰個補貼嚟嘅，因為嗰嚿錢咧就已經係完完全全咧，我哋係已經喺個人工嗰度咧係入曬各位同事嘅户口噶啦。咁而當然咧，我哋都我上一節都咁講啦，就係話我哋就同其他業界都好感謝，即、就、係、是、政府喺嗰個嘅危難之中，佢做啲營運上嘅補貼，裏面包括係乜嘢呢，例如是油價上面啦，例如是一啲保險啦，因為大家記得就係話上舊年忽然之間係條街冇人噶嘛，冇人搭車噶嘛，咁但係嗰啲車就停曬喺度，咁但係你都要繼續保險噶喎。第三就亦都係有一啲個維修上面嘅補貼啦，因為譬如話大家我記得譬如保姆車嗰啲佢停曬喺度，咁但係你都要繼續維修㗎喎，咁巴士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喺業界即係面對呢個困難嘅時候呢，政府係伸出咗個援手，咁所以呢喺去到下半年嘅時候啦，當然逐步復甦返啦，咁所以令到呢係呢啲嘅補貼裏面呢，其實我哋仲有2億係剩返喺度。咁而我哋係好明白咧，依一個並唔係盈餘嚟嘅，依一個係納税人俾我哋嘅錢嚟嘅。咁所以喺舊年嘅即係年中嘅業績裏面咧，其實我哋都講得好清楚噶啦，話依2亿我係唔會派俾母公司嘅，唔會派俾股東嘅，係留翻喺九巴裏面咧，係應付喺嚟緊即係今年嗰個嘅營運上面，因為我哋知道嚟緊都會繼續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嗯， 咁而事實上咧，即係喺嚟緊呢一段時間，即係嗰個嘅自從由舊年十一月冇咗嗰個嘅保就業嘅津貼之後咧，其實嗰個嘅香港嗰個整體嘅經濟嘅情況，其實都大家知道並唔樂觀。咁各行各業包括我哋咧，都喺度好努力咁樣喺度捱緊。咁所以即係依2亿其實個來源係咁樣嘅，亦都係可以咁講，就喺今年嘅上半年裏面呢，亦都係某程度喺營運上面係即係都係用咗㗎喇。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話喺明白嗰個嘅喺我哋努力工作嘅同時呢，即係都無論係地鐵上面嗰個嘅不斷嘅發展嗰、那個嘅對我哋嗰個嘅影響啦。咁我補充多少少啦，我再計一計啱條數呢，就係話我哋嗰個嘅年初嘅即係加嘅票價咧，係大概實質係 5.8。咁而如果我冇咗100,000嘅客咧，其實咧係我減翻 3.8%。咁所以嗰個影響係喺呢一度咯嚇。咁而至於我知道，亦都今日係有一啲嘅工會啦，咁佢哋都希望就話有一個嘅要求加人工咁樣。咁而我哋都一再喺過去嗰幾次嘅即係同工會之間或者同員工之間嗰個溝通會面裏面呢，其實我哋都即係希望去令到佢明白，即係公司以至其實係唔止我哋啦，即係成個行業都好，嗰個嘅艱苦嘅經營嘅狀況，我哋似乎即係我哋冇辦法呢係如佢哋所願呢係做到個加人工。咁而我哋亦都即係睇得到，就係話我哋都啱啱睇報紙啦，都睇到就係話啊，佢哋就要求個加人工。如果唔係咧，就都唔排除會即係堵塞嘅車廠啊，或者係封站啊等等成咁樣。咁即係我哋作為即係莫講話，我哋係即係巴士公司啦。我作為一個市民，其實我會即係都即係我會明白尊重工會佢嗰個訴求。但係同時即係如果係要做一啲即係威脅到 正常嘅生活影響到公眾嘅時候咧，我相信公眾好難接受嘅。 嚇、okay. 啊，林子豪想問翻咧，你頭先都講咧，就係、是、政府俾你哋補貼咧，就結果令你哋就係、是就叫做剩餘翻兩億啦。咁但係你亦都講到話，即係嚟緊可能面對鐵路嘅挑戰咧，咁可能係繼續有一啲嘅虧損嘅出現。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呢兩億可能都係嚟緊嗰啲嘅？为呢啲嘅嚟紧可能出现嘅亏损而准备咧，咁而即系，但系呢个问题可能系政府嘅规划所造成嘅，咁你又点样睇呢个情况咧？ 嗱、其實虧唔虧損咧，即係我即係好抱歉，我由於即係我哋都係一間上市公司，嚟緊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業績嘅報告，咁所以我冇可能喺度講究竟我係賺啦、蝕啦、虧損啦、盈利啊幾多。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你嗰個觀察係啱嘅，即係話喺以鐵路為骨幹嘅政府政策之下咧，其實巴士公司嗰個嘅生存係即係都有好多好大嘅考驗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即係加價唔係，起碼喺我哋嘅公司嚟講咧，唔係一個好想做嘅嘢嚟嘅。甚至乎可以話係去到最後，我扭盡六任。用盡民生解數，我都能夠希望能夠生存，我都唔去到最後，我先至即係迫不得已話我唔得啦，我真係成本我做唔到，我要加價啦咁樣，係最後一步嚟嘅。咁而所以譬如話剛才講話兩億或者係幾多錢都好啦，過去一段時間咧，或者係今年而家到七月啦，過去嗰大半年啦，我哋都好努力做一啲嘢，希望去挽留我哋嘅乘客。譬如話，我哋買我哋嘅月飛，我哋會送唔同嘅嘢啦，包括口罩啦，包括啲精品啦，甚至乎即係送一個龍蝦火鍋，我哋都試過。咁與此同時就係、是我哋喺一啲嘅票務上面嘅優惠啦，即係大家會記得喺屯門、元朗、天水圍以至最近嘅將軍澳，我哋都做一啲短途嘅巴士嘅優惠，即係話咧喺短途，就算你打一條長途線咧，你喺短途你落車咧，我哋都有喺個巴士站有一啲嘅拍卡機，咁你拍咗卡咧就有啲回贈咁樣。咁亦都喺唔同嘅地方，我有一啲嘅即係一蚊至兩蚊嘅優惠站啦。依啲都係我哋希望我哋能夠賴以生存，能夠即係可以做得好嘅地方咯。 明白，即係用其他嘅策略啦。多謝曬你，林子豪傾到呢一度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電話號碼1872311，點睇呢？打嚟同我哋傾傾。 晚晚睇國劇830，好手就位。向前衝， 我是来自香港航空青年团的 Francesco， 看完之后我会联想起我自己刚刚加入的制服团队，我见到他们对纪律的追求，这个是我感受到共鸣的地方。 我是香岛中学的彭敏飞，看完好手就位之后，我觉得那些男仔很热血。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好手就位。 瑞文，乜你着到成只龙虾咁嘅？有时装表演咩？ 唔系，今晚我哋一家大细去酒店食海鲜主题自助餐啊！我趁翻个场啫嘛。 你食完呢餐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讲下点解食少啲波士顿龙虾可以救地球。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刘纪君分享下从零运动去到健美小姐之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陆宇光嚟听听咧听众嘅睇法啦，就系、是、有余先生你好。 系余生你好， 你好 你好，我系一个学生啦，咁我自己都睇到85B 啦，因为我自己有打破嘅。咁嗰段尤其翻放学嘅繁忙时间咧，真系好多人，基本上成架车系逼爆噶啦。咁我觉得唔可以净系睇而家嘅状况，就要睇埋翻放学啊繁忙时间。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对公共资源使用嘅合理嘅评定啦。咁另一个就系讲到港铁啦，咁屯马线嗰度我都听讲屯马线即系、一来好远啦，距离土瓜湾唔同嘅地方。即係特別係呢副嘅，咁另外就係長者上上落落嘅問題啦，即係起得好深，咁長者都腿腳唔方便，都未必能夠好有效咁使用，所以佢哋係需要巴士嘅。 係嚇。喂，不過余同學啊，如果你講開咧八五好 B 線咧，你嘅一啲嘅觀察咧，其實如果佢調節翻嗰個嘅班次，即係喺繁忙時間，大家譬如翻學啊、放學嗰啲，咁佢就多啲班次，咁其餘時間疏啲，呢個係咪又係另一個即係大眾可以接受而又令到條路線能夠繼續保住嘅一個方法咧？你覺得？ 我覺得可以咯，但係而家嘅八十五 B 喺繁忙時間已經唔夠車啦，我就認為， 即係好逼嘅。你睇到嘅狀況係 逼得好犀利嘅，基本上係。 即係屯馬線開通之後都係咁樣嘅。 屯馬線開通之後冇太大分別咯，即係大家會去坐嘅都係去坐，因為嗰個巴士站，即係尤其係土瓜灣嗰邊嘅地方，同個港鐵站其實距離好遠嘅。所以基本上是做不到有取代的效果咯。 明白。喂，多谢晒啊余同学的意见啊，听埋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哋个全面区嚟讲呢，譬如你依家杏沙田嗰边啊，又有一城啊，或者车公庙一带呢，如果你嗰阵时未曾屯马线未通嘅话呢，我哋要转车㗎嘛，係咪先。一系你转去搭巴士啦，一系带埋车带埋转车转去红磡去搭公车啦。但依家唔使嘅，停一停车已经到啦。即系你一上咗车嚟讲咧，我啲九个字已经翻到屯门噶啦。包括你九龙湾上车都系，即系我都发觉嗰系方面都好多咯。如果你选择嚟讲系竞争力强，即系地铁系竞争力强好多咯。 好多谢晒啊，黄先生啊，讲咗佢嘅一啲嘅选择啦。嗱，咁究竟地区人士又点睇呢个问题呢？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九龙城嘅区议员杨振宇啊，杨振宇你好， 杨振宇你好 ，hello， 你不如讲讲你一啲嘅实质嘅观察啦。因为如果根据翻九巴嘅数据咧，咁又的而且确咧，四条嘅九巴路线咧个客量都系有所下跌嘅，其中最显著当然就系286M 啦，咁。譬如11号线好受关注嘅，亦都系跌咗咧，成都有一啲下跌嘅吓，咁样。咁但系你自己嘅观察，譬如繁忙时间嘅状态又系如何咧？ 嗱，其实咧，而家我哋屯马线叫做多个选择啦，即系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讲咧，所有嘅巴士路线客量都下跌嘅。即系譬如头先讲翻11号咧，我哋一啲九龙城交通组咧。觀察到九巴叫偷班減班，即係話原先20分鐘一班車咧，而家要25分鐘。咁呢個惡性循環嚟嘅，你咁耐嘅話咧，變相啲人就唔會搭，唔搭咧就係越嚟越少人搭，咁啊自然就係越來越少，咁啊好似要逼啲人搭港鐵咁樣咯。 有冇了解過呢個狀況係即係因應屯馬線開通而係做嘅做法啦，定係其實即係以往係咪咁嘅咧？ 有一啲路線咧，就係好明顯公布咗話譬如暑假減咗班㗎啦，咁呢啲好明顯嘅。但係譬如我頭先話偷班減班一啲咧，就係我哋區議會或者啲監察組咧，成日見到九巴好似有啲小動作咧，叫做慢慢陰乾條線啊。你越等越耐咧，變相啲人就係唔會再選擇搭九巴，咁可能佢哋。會諗其他嘅方式啦，譬如話搭港鐵，咁你最終呢條路線咪好似嗰個數據越嚟越少，咪一定會殺咗佢咁樣。 咁但係即係個乘客量少咗咧，都係見到嘅事實啦。咁都真係會令到嗰個巴士線嘅營運出現咗困難嘅。你會建議佢哋點樣做咧？係即係去到同議會傾啊，再去揾一啲嘅唔同嘅譬如調整路線嘅或者即係班次調整嘅方法咧，定係點樣咧？你覺得應該點做咧？ 事實上我哋議會咧好多同事都同意嘅，即係譬如話屯馬線通咗，甚至乎就係過海段有埋咧，沙中線過海段有埋咧，的確有啲路線要重組嘅，因為基於資源嘅考慮。咁但係我哋其實覺得應該要譬如唔同嘅持份者都要去傾一傾咧，點樣去重組啲路線，例如市民啦、區議會啦、運輸署啦，同埋唔同嘅公共運輸業嘅代表，譬如話港鐵啊、九巴啊、專營小巴啊，甚至乎紅 van 咧，其實都要一齊去傾嘅。咁因為成個交通網絡咧，我哋唔應該只依賴港鐵噶嘛。咁我哋應該就係傾好一個方案，點樣重組啲路線咧，變得合理化，同埋咧俾居民咧有不同嘅選擇，而唔係鐵路為主咯。 咁但係鐵路為主咧，呢個係政府嘅交通大策略啦。咁另外就係、是、佢哋運輸署去決定一條線係咪取消咧，都有一啲嘅客觀指標嘅。咁、那個客觀指標咪係真係睇你個客量咯。如果你嗰個整體客量跌咗嘅，咁佢觸及到呢個指標，佢咪要取消咯。即係呢、這個反而會唔會係如果你話即係又要再同居民傾啊等等各方面，居民嘅意見係重要，但係會唔會變咗就係有一啲嘅即係未必有一個仔細標準嘅主觀意願係取代咗一個客觀標準咧？ 嗱，我覺得指標係緊要嘅，咁但係有幾樣嘢都要考慮嘅。九巴譬如話一啲專營巴士啦，係咪純粹一條線決定去cut 唔 cut 係睇佢客量或者賺唔賺錢咧？我唔認同嘅。嗱，譬如頭先有啲嘉賓即係打入嚟嘅聽眾講啦。就係話佢哋嚟港鐵站太遠啦，佢哋要搭巴士。又例如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有啲黃大仙鳳德村嘅朋友，或者係土瓜灣一啲叫上下路嘅朋友咧，佢哋都唔喺港鐵站嘅，咁佢哋搭11號車咧、可能要去 QE 嗰度覆診嘅。咁佢哋搭港鐵事實上會好麻煩嘅。咁呢個係咪專營巴士一定要簡單考慮個指標問題而唔理會市民嗰個使用習慣呢？ 明白。好，喂，多謝曬你楊振宇傾到呢一度啊，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嚟嘅。嗱，我哋陸宇光剛才都講過咧，就係九巴嘅職工啦，佢哋對於今年咧會繼續動身咧表示不滿啦，咁亦都話咧即係會諮詢會員之後咧，決定係咪採取激烈嘅行動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要請嚟香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巴士分會主任蘇少聰， 黎 少聰喺度嘅，黎少聰你好，黎少聰。 系，你好，主持人好。 系，嗱，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今日嗰个嘅商讨状况系如何咧？ 哇，今日个商讨状况系第三次嘅加薪，系距离上次第二次加薪系一个月零五日。咁我咧喺六月头已经揾咗劳工处、运输处介入咧，希望咧尽快复会。但系咧运输处咧将个波咧就交翻俾工会，叫工会嚟揾公司自己倾。咁咧佢冇做一个协调角色。今日我都有丙勞工處嘅，咁咧因為今日咧我哋開11點，咁咧右派又開10點，咁右派咧開10點咧，佢開咗四個字就落翻嚟，咁就揾咗我，佢話今年動薪，跟住咧佢哋就話可唔可以俾翻啲特惠金？公司就話咧上年俾咗2000蚊，因為咧政府俾咗個補就貼，先俾多2000蚊嚟俾多你噶啦，咁咧就話今年乜嘢都冇，咁咧我哋開11點嘅。咁咧，佢哋有開咗四個字落翻嚟。咁我哋聽到我哋啲代表都好嬲噶啦，已經因為公司有錢賺而都應該係同員工分享成果嘅，唔係話一味同我講。而家今日又同無線講話，依、這個唔係補就業，依、這個又話係油價同埋一啲牌照費或者係豁免咗俾我哋。我唔理你點樣大情大義都好，賺咗錢就係賺咗錢佢話人哋三巴成巴或者港鐵都蝕錢咁點解你九巴賺錢唔可以加人工俾員工呢？我哋喺上年嘅二月至六月，平均一個員工少咗5000蚊收入。我哋估計工會估計上年二月至六月咧，估計公司慳翻咗5000至7000萬一個月。而家你賺嗰2億，就係喺我哋個好辛勞嘅錢嗰度攞出嚟嘅，慳咗支出都唔緊要。但你要承担呢个责任去照顾我哋嘅员工，每一个员工都要照顾，唔系好似我哋同你乞食咁样攞个口罩又乞食，攞假又要玩我哋啲员工跟住又大条道理请埋啲官嚟同我哋讲啲官话讲嘅嘢又唔算数，喂，咁样唔可以咯，系嘛？工会系讲嘅一言既出啊嘛，系咪先？ 嗱，黎少聪，你头先讲话即系过一段时间咧，员工都赚少咗，你可唔可以同听众都讲下咧？你哋员工嘅啲薪酬架构系点？点解会有个赚少咗嘅情况出现？ 嗱，好简单啦，我哋2019年咧公司赚咗3亿咧，咁我哋上年咧都动薪咗，咁样咧，咁跟住咧今年加薪咧，咁佢都向外公布咗赚2亿。即係好多說法之前就話保就業，今日就同無線講話，我嗰啲唔係保就業得翻嚟㗎。嗱，我唔理佢點樣講咯，有錢賺一個企業係要照顧每一個員工咯，唔係話其他巴士公司、其他集體運輸冇得加，我唔加俾你咯嚇。咁其他巴士公司有虧蝕嘅，點解你九巴又賺錢呢？龍運又虧蝕㗎喎，係嘛？賺錢就係賺錢，員工就係睇樣嘢，同埋今年 啊，九巴已经可以加到 8.5 个车费啦。以往如果我哋嘅员工老一辈嗰啲入身，听到加车费就有人工加噶啦。 嗱，不如咁样啊，阿黎少聪，唔好意思，因为就嚟新闻啦，新闻之后咧，同你再倾多几分钟啊，好唔好啊？解释下你哋往后嘅策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宇南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至今超过130人因为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和相关罪行被捕，当中超过一半已被检控。他形容不少昔日的港独势力领头羊败走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知识分子大为收敛，香港的秩序得以恢复。邓炳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保安局和辖下的所有纪律部队上下一心，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守护香港，以迎接即将举行的三场重要选举，以及特区政府回归祖国25周年相关活动，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顺利进行。他又说，保安局将坚定不移配合特区政府实施《14/5规划纲要》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考评局说，今届中学文凭试有三名考生作弊，其中一人被发现将手提电话放在台上查阅考卷资料。这名考生承认有相关意图，属蓄意作弊，他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另外两人涉及将笔记和储存了试卷的相关资料的手机放在台上，解释当时太过紧张，并非有意作弊，最终获酌情处理，只是取消该科成绩。另外，考评局早前宣布取消明年文凭试中文科考试。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解释，来届考生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群，上课时间大减，因此需要精简整个考试。考评局评核发展主管蔡小坤说，今年和去年的文凭试都取消中文科考试，今年整体中文科成绩较去年进步，不认为对学生有负面影响。为期7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说超过83万人次入场，人均消费817元。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期望书展的举行为实体公众展览揭开序幕，未来日子贸发局将继续筹备公众可以参与其中的展览，包括今个月25-29日举行的香港国际珠宝展，8月12-16日举行的美食博览等。食安中心公布2021夏季食物监测，有三个样本检测不合格，三个不合格样本是水产，被验出含有禁用的氯霉素，人体摄取过多氯霉素有机会导致贫血。食环署说会追查这些水产来源，有关店铺需即时停售，若有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物安全专员徐乐坚说，进口食品需要有卫生和入口证明书，市民应该避免在跨境平台购买来历不明的鲜活食品，而一些商店将食品放置在路边等待客人领取，亦会容易带有微生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00，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北纬21.6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短时间内将会登陆广东西部沿岸，逐渐远离香港和减弱，对本港将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即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查帕卡仍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种涌浪，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除有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令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盈辉台就系、是、呈祥道去观塘近蝴蝶谷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盈辉台。而较早前咧，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培正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下曲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北近住会展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包括有会议道和博览道。而在九龙区观塘道去将军澳道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是车多，龙尾在丁九。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入面泊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就热烈讨论紧关于修订防贿条例第三条同埋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佢系受到一啲本地嘅法律过度咁喺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咧，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嗰个宪制嘅功能。但唔系等于佢冇网管，因为佢系中央官员嚟噶，大家都知道中央点样管中央官员嗰一套监察。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屯马线开通对于九巴路线嘅影响，如果你系乘客嘅话咧，都要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不过咧喺答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从工会倾紧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请翻咧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巴士分会主任咧黎少聪同我哋倾嘅。黎少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唔好意思啊吓，继续倾埋先。咁啊，你哋而家咧喺个加薪嘅问题上面咧，就大家未能够达成协议啦。咁啊，公司咧就系决定系动薪啦。你哋话不排除会采取一啲激烈行动嘅。咁实际上你哋会系即系有机会采取咩行动咧？ 嗱，如果我哋采取行动咧，我哋会毫不犹豫瘫痪佢嘅运作噶啦吓。全香港嘅市民搭唔到巴士，我希望香港嘅市民咧体谅我哋嘅员工，因为咧。疫情呢是大家打工仔都捱，但是捱呢要值得。呢间公司啊点样利用我哋嘅工友啊话同大众讲话搵唔到钱啊，跟住又加车费，又哄我哋嘅员工话系支出大。但系我哋嘅员工已经同公司一起行，收入少咗。而家系少到系每个员工少咗几千蚊，或者系做特别车嘅兄弟亦都少咗好多人工。工程部亦都冇补水或者督察都冇啊！上年我哋个董事长喺疫情喺二月嗰阵时出咗个 5R 嘅通告，话一毫子都唔会减，我哋尸骨未寒，出咗张通告，跟住就喺三四月就开始零补水，跟住要我哋挨咗半年，我哋平均每个员工少咗5000蚊收入。我哋工会估计上年二月至六月期间，公司已经悭翻5-7千万一个月嘅收入。 嗯、 你而家赚啲二亿，分分钟都系我哋嘅员工嘅钱嚟嘅，吓、啊、咁点解你唔赚咗啲二亿，点解唔分享翻俾员工咧？系嘛？ Okay, 再者、啊、好，政府亦都俾你加车费、嗯，你又讲呢样嗰样，又讲铁路，其实好老实讲啊，屯马线政府如果讲落实，上年已经通车啦，第一季已经通车啦、嗯，因为佢系建筑嘅问题，所以先至通唔到车。你九巴已经赚咗啦，再者铁路系冲击我哋啊巴士嘅生计，我哋系知道嘅，所以我都会闹政府啊，唔好偏袒铁路，巴士亦都希望俾佢有个空间。你好似讲沙田嗰四条线或者嗰条老牌十一线，我哋唔认同佢 cut 咗佢咯，因为十一嗰啲路线，佢啲老牌线有好多点对点，你系真系唔可以接送到啲市民嘅。 啊，黎兆聪，其实。嗯，其实咧，你哋同资方倾过几多次咧？你哋有冇一个即系心目中有冇机会再倾下？去到咩程度、咩嘅情况，先至会决定采取一啲即系头先讲话会影响到乘客激烈嘅行动嘅情况？ 其实咧，以往我哋加薪咧，应该六月前会倾完噶。不过咧，管理层咧喺6月15号第二次加薪之后咧，咁、就今日20号啦，足足1个月05日，我就唔知佢等乜嘢。佢又要等政府动身，又要等对面海动身，又要睇铁道动身，啊睇咗好多嘢，就攞大量嘅数据同我讲。我哋唔同你讲数据，我就系同你讲，你赚咗个2亿，你系咪赚咗先？吓、啊 嗯， 你系确切啊嘛？我哋工人就系睇呢样嘢啊嘛，系、 嗯、 嘛、 嗯？ 你赚咗钱，你就系要负起你良心嘅雇主去照顾我哋每一个员工，就算去洗厕所嘅，你都要照顾。我哋而家百物騰貴，啲嘢樣樣加。我啲同事同我講啊，佢快餐店都貴咗幾蚊啊，黎少莊咁，你叫我哋點生活呢？再者，喂，佢樣樣 cut 咗，唔俾翻我哋。我哋董事長講過嗰啲嘢，好似講大話咁講啊，保證話唔減我哋一分一毫。你唔減我哋一分一毫，我哋都要默默承受。但係你唔係啊嘛，你樣樣嘢減咗我哋，又唔俾翻我哋。我哋淨係食你個底薪，有好多人跳船噶啦。啊，再者近期公司用兵行險著。吓、啊，请啲19岁嘅嚟揸巴士，吓、啊、以往嗰啲系有一个经验揸咗1、2排，跟住有3年啊驾驶经验先请。而家听而走险，话运输署放宽咗1、2排，甩咗个 B 牌1年后，请咗嗰啲19岁嗰啲僆仔嚟揸巴士，佢嚟到居然同我哋啲驾驶导师讲：，诶、哎，我嚟玩噶。我想问下啲市民大众听到，你哋惊唔惊啊？ 工 会就好惊咯。 好，多谢晒。 如果发生呢啲问题，我相信大埔事件大家心中有数啦。 好， 我觉得管理层听到呢啲问题咧、嗯，你要解决啦，唔好避啦， 好 一时避得一刻啦，好嘛？ 好多谢晒啊，黎少聪系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巴士分会嘅主任啦，都听到即系喺员工嗰方面咧，佢哋对于动身咧就极之不满啦，同埋都相当之怒气啊。咁但系巴士嘅乘客，你有啲咩意见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噶。 太极第一式，抱虎归山； 太极第二式，野马分鬃； 太极第三式，留住我吧； 太极第四式 ，Rainbow After Rain。 诶，英文嚟嘅， 啱啊，太极啊嘛。 告诉我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太极手下留情。 可以。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儿，我希望点 Rubber 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咁但係希望佢哋去到東京，無論面對咩嘅逆境，都可以發揮佢哋自己平時嘅水準。 港队加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陆宇光咧，政府咧就即系发表咗咧一个系选委会界别分组嘅临时投票人嘅登记册啦，同埋取消登记嘅名册啦。咁连日嚟咧，传媒都相当之关注咧，入边到底有边啲嘅团体啊，或者系边啲人士咧成为咗选民？因为今年嗰个嘅即系选民嘅资格咧，就同以往咧基本上系截然不同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会系去嗰个登记册度翻查。咁其中咧，大家会特别留意啦，就系新增嘅一个叫做即系基层团体啦。咁啊，基层团体其实有啲咩资格咧？最简单嚟讲，佢就系要系三个嘅地区嘅联会，就系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九龙社团联会、新界社团联会咧，或者系上述三个联会咧有表决权嘅团体成员嚟嘅。咁但系大家再翻查落去咧，就发觉到有一啲嘅名字咧都相当之陌生。譬如現代媽咪組啊、開心一族啊，咁呢啲到底係一個乜嘢嘅組織咧？咁同埋呢啲團體咧，佢哋而家嗰個嘅登記嘅地址上面咧，大家又發覺，咦？點解好似都咁近似咧？嚇， 係咁有啲傳媒咧都翻查一啲嘅屬會啦，佢哋登記咗做選民啦，咁佢哋係咩屬於啲咩嘅地址咧？譬如話有傳媒咧就翻查到44个團體咧，係用同一個地址咧就作為登記嘅，咁譬如話咧係九龍社團聯会嘅啲属会啦，咁有成44个咧，都系用紧观塘康宁道一个嘅地方咧，就做登记嘅地址噶。咁都大家就会关注到啊，其实点解会咁多个团体都系用呢个登记地址咧？其实佢哋系咪话都可能系一个组织起嚟嘅一个登记嘅行动咧？咁呢个都值得大家关注。 啊，咁当然啦，即系选委会嘅选举咧，就大部分人都冇份去投票嘅吓。咁因为而家咧，即系根据而家最新嘅数字咧，就系、是。有2547名嘅个人投票人，同埋5344名嘅团体投票人，即系总数咧系7891名嘅投票人嘅。咁但系由于选举都真系关香港社会大众嘅事，喺呢个议题上面，你自己有啲乜嘢嘅意见同埋观察呢？又或者我哋头先提到嘅嗰啲嘅叫做即系现代妈咪组啦、开心一族啦咁样，咁大家又认唔认识呢？又或者譬如有啲叫做冰鲜禽畜商会，佢原来都系一个基层社团下低嘅团体选民，咁啊，大家个认识又有几多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1同我哋倾倾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新界社团联会嘅会长梁志祥啊。梁志祥你好， 系你好，你好，陈燕平啊，陆宇光你好，你好。 系嗱，梁志祥啊，睇到一啲嘅报道咧，就话即系现代妈咪组同埋开心一族咧，都系你哋新界社团联会下低嘅属会，但系市民对佢哋嘅认识咧，就真系极之少喎。呢啲到底系咩团体嚟噶？ 其实咧就因为我哋会有8年开始已经成立啦，咁所以就即系好多会喺我哋属下嘅，咁就当然啦，就其实咧我都要少少同大家讲清楚嘅，即系解释下嘅。而家啲团体咧，即系特别嗰啲地区人士或者基层人士搞组织嘅时候咧，佢改名就唔好似以前我哋咩街坊会啊、乜嘢协会啊之如此类嘅，而家都系按照咧佢哋一啲兴趣为主嘅一啲咁嘅模式咧嚟改个名，譬如开心妈咪组啊，同埋呢个开心一族啊， 现代妈咪组啊， 呢啲咧系啦，现代妈咪组，咁其实佢哋都系根据自己嗰、那个嗰班即系发起人咧，佢哋嘅一啲兴趣或者佢哋举办活动为主嘅一啲内容咧，即系起个名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睇嚟好似怪怪地，咩开心妈咪组啊，咁即系咩现代妈咪组啊，开心一族啊咁样，咁就有啲觉得系唔似传统嘅基层团体嘅名。咁其实我想同佢哋解释下咧，即系其实就系咁嘅原因去组成。其实佢哋一般咧都系搞翻一啲呢个开心一族咁啦，佢举办啲即系旅行团啦、一啲班组啊咁样，就俾佢哋啲会员咧参与嘅。咁所以咧就俾人哋感觉咧就唔系好了解佢哋嘅运作系点样啦。 嗯，我想问，其实要成为你哋呢啲联会嘅属会啊？有冇一啲最低门槛嘅要求？譬如话佢哋要有几多名嘅干事啊，或者佢哋要有几多嘅会员先至可以成为你哋嘅属会嘅咧？ 其实我哋都系跟社联注册个要求啦，社联注册最少3个人以上， 咁啊，佢成為一個咧，即係合法嘅社團組織咧，申請我哋咧就通過理事會就可以成為我哋個屬會噶啦。咁當然就要交會費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而且咧，佢哋係熱心參與我哋聯會嘅即係會務，咁我哋先逐步咧會俾佢哋成為我哋嘅一啲咧正式嘅會員或者係幹事咁樣啦。咁就我而家我哋屬會咧大概係174個係有資格去申請做嗰、那個選委嘅選民嘅。咁但係而家我哋仲查察緊究竟係咪全部都已經登記曬，我哋都未清楚係啊。 嗱，不過梁志祥，你頭先就話即係而家嗰啲嘅團體咧，去到改名咧，就都現代化啲啦，嚇、唔會再用地區係鹹頭啦，可能根據活動鹹頭啦。但係我諗咧，對於大家嚟講咧，唔係佢改一個乜嘢嘅名啊，而係呢個咁嘅團體咧，到底係咪為人所熟悉，又或者係大家知唔知啊？嗱，譬如我舉一樣嘢啦，你頭先提到你哋下低咧有174個。嘅屬會啦，但系咧，其實公眾咧係無從得知你哋個174個屬會咧係咩屬會。我去到你哋新界社團聯會嘅網頁咧，無論係究竟個屬會有啲乜嘢啊，有啲咩屬會活動啊等等嗰啲咧，其實都係唔清晰嘅。但係佢哋就有資格係代表咗香港嘅市民登記成為選委會嘅投票人，幫我哋去投票。 嗱，其實咧，即係呢啲社團佢哋嘅運作咧，其實就唔係話封閉嘅，都係公開嘅。即係嗱，就算佢哋搞活動咧，其實都通過除咗網上啦，甚至係會實體通知啲會員咁樣嘅。咁你話佢哋係咪要全港市民都識咧？咁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就算你是一個新的參選人都未必全港識啦，咁啊要通過一啲即係宣傳啊等等嘅嘢，先令到嗰啲人咧係令到市民去熟悉佢。咁我相信選舉係其中一個即係宣傳嘅過程啦。咁亦都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亦都可以了解佢哋多啲啦。咁嗱，我哋嘅網頁咧，其實我哋仲要更新嘅，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團體咧。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因為要選舉啦，咁。亦都要将佢哋嘅资料俾大家睇嘅，咁呢个系唔会，又包括佢哋有人想去参选嘅，都要知道边啲系佢哋嘅选民先得噶。咁呢个都系呢个过程一定要做。 唔系咁，但系几时先至会知咧？因为佢哋而家都登记咗做投票人噶 咯。我哋仲系查紧我哋呢啲属会有几多个系选民，咁我哋即系。了解清楚之后咧，我哋会逐步会将消息发放。 系嗱，咁其实早前咧，咁呢啲嘅属会团体咧就登记成为咗选委会嘅选民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你哋作为新界社团联会啦，咁其实你哋有冇去到，即系你哋知唔知道边啲属会会登记？啲属会登记之前啊，会唔会同你哋讲嘅咧？或者系你哋会唔会做一啲嘢去到鼓励啊，或者系帮啊呢啲嘅属会去到登记做选委会嘅选民咧？ 一定，因为佢哋我哋属会咧，咁我哋都会通知翻佢哋咧，即系佢系，因为个过程系咁样嘅，我哋要将相关嘅资料交俾选举事务处，即系将嗰啲会员资料交俾选举事务处，咁选举事务处将佢咧就有个记录，然之后佢哋去登记先至可以成为选委嘅选民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咧就系、通知翻佢哋嗱，因为你系符合咗即系法例嘅要求，所以我哋交咗俾选举事务处，咁你。將會咧可以登記做選民啦，咁即係通過呢一個通知，同埋咧亦都有唔同嘅即係接觸，咁希望佢哋都知道自己有資格登記做選民咯。咁有嘅，我哋係會做呢啲嘢，亦都鼓勵佢哋登記做選民啦，因為呢個係佢哋要履行即係責任嘅一啲登記一定要做嘅咁樣。咁而家咧，我哋咧正係核實緊邊啲，因為佢係所有三個地基層社團嘅屬會都係撈埋一齊，咁我而家咧就揾到啲同事咧逐區即係逐區將嗰啲名單去對緊，咁前日先出啫，咁琴日就搞咗日都差唔多啦，咁我今日再睇睇佢哋即係個名單係咪已經全部核實曬啦，咁就會再通知翻佢哋啊，你已經成為選民啦，咁希望你都積極參與今次呢、這個選舉，咁當然。而家就未有候選人啦，咁有候選人就都係經過佢哋會宣傳啦。你參選，你都會宣傳啦，你都會去呼籲嗰啲選民去投你票啦。咁呢啲都會係 即係跟翻香港法例去做咯。 啊，不過梁志祥，點解你頭先話即係啊，你哋會去核實啦，然後通知翻佢哋咧啊，你係選民啊咁樣？點解如果佢哋係主動登記嘅話，點解唔係佢哋自己知道自己係咪有登記到咁啊？即係唔係應該佢哋自己去查自己係咪嗰個選民咧？ 保障啫，佢哋梗係當然佢自己有冇登記就知啦。但我哋作為我哋嘅聯會咧係有呢個責任咧，再提醒一下佢係咪已經登記咗？有啲人都未必去睇下自己係咪成為選民嘅。咁我哋只不過係多重嘅保障，令到佢哋就唔會遺漏咗自己啫。 唔係啊，但係佢哋個會咧嘅應該主事人咧，應該知道自己個會有冇做過登記做選民呢一個動作噶嘛？ 應該知嘅，唔會知嘅，唔係代佢登記，點可以代佢登記？一定要佢哋自己簽名嘛。即係嗱，因為咧其實嗰個代表人物咧，佢哋係要開會通過邊個做，然後通知選舉事務處提出登記咁樣嘅。咁所以佢其實呢個過程。當然他們團體知道，不過作為聯會有責任，亦都有這個義務要通知他們。 咁我想問，即係據你所了解啦，你哋下低嗰啲嘅屬會咧，多唔多係用你哋嘅聯會嘅地址作為一個嘅登記地址啊？ 其實咧，嗱，你大家都知道呢啲嘅基層團體啦，其實資源有限。係咪每一個社團佢自己都有一個會址咧？講真話，就全香港。我唔知幾多啦，起碼都過萬個團體啦。其實你話係咪過萬個都自己有自己一個獨立嘅會所咧？這個不可能嘅。亦都佢哋係一個基層團體，資源好有限，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就除咗登記嗰刻咧，未必係用我哋地址之外咧，咁登記咗之後咧，佢往往咧就會同我哋傾即係已經成為我哋熟會啦。咁同我哋傾可唔可以借嘅地方俾佢做聯繫啊？做一個聯絡會員嘅聯絡點啊？咁通常我哋都會。借俾佢哋嘅，咁啊方便佢哋咧，嘅即系个会嘅运作。咁开会都冇地点嘅，有啲即系你都唔知个基层团体嗰种资源几缺乏。咁所以咧喺呢方面，我哋可以做到嘅嘢，我哋都做嘅。咁但系呢个咧系一个联络地址，同埋佢有时喺度联络下啲会员嘅一个即系联络地方嚟嘅。 嗱，好啦，林志祥啊，就而家就各个嘅团体咧，都系循住呢个嘅即系基层社团嘅呢个界别咧，去登记咧，有404个呢啲咁样嘅基层嘅社团就登记咗做选民啦。咁其中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属于你哋新界社团联会咧，有170几个。咁到要投票选选委嘅时候，咁究竟你哋嘅投票意向会点样定出嚟咧？会唔会话系呢170几个你哋嘅属会系一致做一个嘅投票决定啊？咁还是让咧呢啲嘅属会可以？自己去到按自己意愿去到投票咧。 因为有60个候选人噶，将会可能唔止啊，即系有得选就一定唔止60个啦，即系选60个出嚟，所以个选择咧其实都几繁复下嘅。咁通常咧，即系喺呢方面，我哋都会大家会有啲沟通下啦。你话系咪一定要佢投指示佢投边个票？這个就我谂都唔容易噶啦，因为投60个记得咁多个名入去投票都。都好艰难嘅事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你话沟通就一定有嘅，因为作为一个会咧，亦都希望佢哋即系唔好去投票，唔记得去投票啦。有啲人即系唔记得去投票，咁啊论论尽尽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即系究竟边啲人比较适合咧，我哋都会俾一啲建议佢哋嘅。 好啦，咁嗱，你哋个界别叫做基层社团啦，咁你哋觉得乜嘢选委先代表到你哋咧？因为而家见到即系登记做选民嘅团体嘅类别都唔少啦，即系有啲嘅即系现代妈咪组啊，又或者一啲地区嘅体育会啊，或者文艺会啊，都出现咗。 系啊， 咁佢哋又唔系属于即系体育界别或者系体演文出界别嘅，你觉得乜嘢人啊先至可以代表到你哋基层社团嘅选委咧？ 其实咧就咁样讲啦，因为今次佢要60个名单一齐投票咧，其实都几难选择嘅。咁希望即系参选嘅人咧，系令到我哋好去选择啦。因为嗰啲人咧，嗱，我哋而家又唔知道边啲人啦。咁啊，如果佢哋系有一个好强嘅代表性，系基层嘅，咁啊简单啦，容易去选择啦。如果唔系嘅咧，就都系要睇睇个候选系边啲人先得。咁當然啦，我哋選擇一定係選擇愛國愛港嘅人做一個最基礎嘅選擇啦。咁其次咧就係佢嘅能力啦，第二樣就係佢能力啦。如果佢能力能夠反映到 我哋基层社团嗰个声音嘅，咁呢边呢啲人咧，我哋会支持咯。 嗯， 好啊，多谢晒你，林志祥倾到呢一度啊，系新界社团联会嘅会长嚟嘅。咁啊，陆宇光头先咧系呢个即系九巴分会嘅黎少聪啦，佢就话九巴咧容许19岁嘅人咧入职接受车长分入职接受车长训练。咁啊，九巴发言人咧就打翻电话嚟咧就回应话绝无此事，亦都话咧必须系要21岁咧先至能够驾驶巴士。这个亦都是运输署的规定的。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